啦。嚟啊，大尊咧就用呢个禁色嘅笔摸顶案尾啊，地当地当，你就掉了做众生辛苦啊！啊，而家我摸你个顶嚟安慰你啊，你唔好怕苦啊，众生道阵咧，然后即正菩提摸顶嚟安慰。佛一隻手点能够摸？不可思，不可思，无量我生其世界分身地藏啊！而来有转变自在而以力，而以转变自在嘅神通，一手就化为无量手，摸无量嗰个分身。地藏菩萨一个身就分为无量个身啦，所以而来一手又可以分为无量手，摸无量嘅分身，地藏菩萨嘅顶嘛。啊，而作是言。唔以五浊恶晒教化而是刚强众生，令心调伏，舍邪避正，十有一二上恶合在。大尊呢对地藏菩萨讲咩话？而作是言。大尊话：地藏菩萨，我啊成佛唔系在正道成佛啦，我就呢个美土啊，美土就恶晒咧，而且是五浊嘛。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，在呢个五族恶晒，我所教化嗰啲众生啊，刚强众生啊，唔怕嘅啊，识刚强之意，所以此是地狱，此是恶鬼，此是畜生，此是阿修罗啊，讲呢个刚强嗰个话啊，此是喊欲个嗰个。只是趁味的那步，只是疑似的那步，是不是这个刚强之意来教化这个刚强的众生？为什么称为刚强呢？只是地狱，地狱有多生见识，你们不要作恶啊，哈，众生依然作恶，多生见识都不怕，依然作恶入地狱。只是恶鬼，恶鬼无音无声，你就莫喊喊，哎，众生咁咪依然喊喊，宁可做鬼啊，无饮无食。此是畜生，你哋唔好赖债，借人嘅钱就唔还，将来咧又做畜生嚟还。啊，佢依然咧就呃人骗人，宁可咧死得做牛做马都还债。所以呢啲叫刚强众生啊！啊，此是阿修罗。阿修罗时常光打光杀，你哋唔好做阿修罗，啊，佢唔怕，佢依然就做阿修罗，杀一个头就三分个头，杀只斩只手嘅三只手，斩只脚就三只脚，唔怕，依然打仗，呢个刚强，佢就唔怕死嘅，死都唔怕，死都又打，打死又生，生咗又打，呢个就刚强众生啊！刚强众生咧，唔怕地狱，唔怕做鬼，唔怕做畜生，唔怕做阿修罗。嗱，所以我以五族恶晒教化而是刚强众生，以佛法嚟教化，可唔可以教到呢？令心调伏，令呢个刚强众生啊调伏，贪嗔痴慢疑烦恼嘅心调伏咗啦。舍邪归正，又令呢个刚强众生啊，舍咗你个我见啊，以后唔见有我啦；舍咗你个辩见，不执有不执无；舍咗你个邪见，相信因果啦；舍咗你个见取见，无能取所取，得菩提时不见有菩提可得而得菩提，唔会话见有菩提可得而得菩提，破咗你个见取见嘛。啊，得呢个正见，凡有呢个戒取见，修持佛戒，唔受外道戒，呢、这个就舍邪避正啦，舍五利丝嘅邪，避呢个五种嘅正见，嗱，舍邪避正，舍邪避正破五利丝嘛，令心调伏，就破五顿丝，而是五顿丝调伏。五利士的舍邪避正啦，啊，男人呢就进入佛教阶段啦。十有一二，十份的众生呢到了七八咯，还有一二份都未曾到， 上恶习财，恶这个习气还在。既然间呢到得八九了，还有一二未曾到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次都要嚟娑婆世界打个烟。佢还有啲资讯未曾到啊，晒尽啦，还有资讯啊，十成到得七八，还有一二成未曾到，即系晒尽又讲呢个晒娑婆世界要成佛。所以吾亦分身千百亿，我呢次成佛咧，就我身体分为一千嘅色界，分为一百亿嘅色界。一身就分为千百亿，广切方便对记说法，对病落药，说呢个人天五界十善嘅法门，又说圣文言各菩萨三乘法门，最后开田显实就一成法门，广切方便啊！咁样咯，或有利根啊，闻即信受。啊，我依次成法，我啲大智有啲系更加好利嘅。一闻就悟七日一证阿罗汉果，舍利弗目犍连咧，向得一手戒啊，就悟到啦。修行七日就证阿罗汉果，舍利弗目犍连等咧，摩诃迦叶夫流罗咧，通通系利根嘅人啊，闻即信受啊，七日证阿罗汉果，或有善果勤献成就咧，有啲根基唔系利。曾经就三宝子众中的善果阿罗律尊者以这个譬幻来供养辟支佛，所以以此七日受行就比他得到天眼大日勤献的成就，而美难何他们过去呢用这个代物庄严这个辟支佛身、所以以此他亦天上人间打个天翻嚟呢，佢哋勇猛正阵呢，亦俾佢正我罗汉果。呢、这个就勤献成就啊！佢曾经就三宝之中啊，中过呢个善果，呢次碰到佛呢，勤力啲嚟献佢呢，佢就成就啊！话有眼电九化方便啊，晒尽啲大智咧，有啲好疑亲嘅疏邪河咁有五百罗汉教佢读半句偈，得前忘后，得错忘前。后来世尊教佢扫地，嗱你唔好忘记嗰个扫把啊，记得扫忘记把，记得把忘记扫。啊，但系佢有长烟心，俾佢扫咗三年咧，亦整多罗汉果。嗱，或有眼钝九化放鬼啊，三年然后整多罗汉果，九化放鬼。或有业障得生经养。晒尊的大智咧，有啲业障好重要，唔恭敬佛，唔尊重佛，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有一次食饭食饱食斋咗，食到肚痛啊！咁样一味晒尊啊，咁样晒尊用只手一摸佢，啊佢个病好咗，佢应该多谢佛呢，佢唔会多谢。个晒尊啊，能够识会医病，足以嗰面系啊。足以嗰面啊，茅生，唔怕冇得食，啊反过嚟咁样嚟讲佛，佛以后佢个用只手嚟摸佢个病好咗，佛世尊咯，有仪式嗰个技术啦，足以茅生咧，唔怕冇得食，啊咁样嚟对待佛，所以咧呢、这个业众啊不生敬仰啊，你多谢都讲一句嘛，唔多谢。啊！晒尊咁样，有呢个技术一摸咧就好啦，咁样可以做得行医，救得人咧，系咪可以谋生啊？刚哥佢话呢个你系不生经养，而是当代众生各各差别，纷纷道跌，而是当代众生各各唔同，众生各各唔同，各各唔同啦，而来就纷纷，纷纷。有同类有异类嘛、同一类还是分一个佛身，不同类呢都不是佛身，菩萨圣圣文言各身，同知身同女身，国王身长者身天王身居士身、这个是异类，即各各差别分身道天，而来分身有个同类身有个异类身， 咩叫二类身呢？咁样不妨讲个因缘俾大家听下啦。唐朝呢个金水县，金水县啊，有一个邓侍郎。邓侍郎嘅佛教徒呢，佢有一日呢行路，见到地上地有一只拐杖嘅头，刻一个阵形。佢恭敬呢个藏宝啊，佢将呢个拐杖嘅头嗰度拎到翻嚟，插在个墙壁嗰时，惊赖咗而去，佢都忘记咗啦。后来过咗两三年呢，咁样呢佢就病，一病就死啦。但佢嗰个心都还暖。古时个人啊，好顺从。一个人死咗，嗰个心暖呢，佢唔会入念嘅。啊！再过一日一夜，佢就醒嚟啦。醒嚟就对人讲，佢就流泪。讲我错错死的时候，有两个官人骑嗰个马压我，就入呢个大城门。城门入边咧有好多罪人，戴呢个纽鞋袈裟。今日咧，呢个阎罗王咧骂嗰班罪人。一见到我嚟啊，佢又想骂我。佢想骂我的时候咧，突然间有一个沙门咧就嚟到。啊，呢、这个阎罗王唔敢骂我啦，就即时就顶赖嗰个沙门。佢大声大声，咩事情啊？到这个地方嚟人，突然间嚟咧。咁呢个沙门咧就讲话：，不是呢、这个邓侍郎系我嗰个坛爷，即系我个师子啊，供应我嘅。所以我哋供养地藏菩萨就称为坛爷，边个供养就边个做师子。佢呢个邓智郎啊，我个坛爷，你应该咧赦咗佢嗰个死罪。呢个阎罗王话，佢呢个业都已经尽咗啦，食受俱尽，佢嗰个食嘅又尽，佢个寿命尽，爱难赦免咯咁样。呢个沙门话，我昔日罪。通利天善法旁受佛护足，能够定业嗰个友情，点唔系今日啦？咁样喎，况且呢个侍郎系佛教徒，系一个居士，佢未曾犯重罪，点可以唔可以救啊？啊！呢、这个阎罗王话：大事大愿，见故都不动，犹如金刚山。好啦，愿从尊命。放呢、这个放咗呢个邓侍郎，放咗邓侍郎啊咁样啊，嗰、那个沙门呢就好欢喜，执呢个侍郎嗰个手咧，咁样咧就带佢上入呢个山路啦。咁啊临别的时候咧，呢、这个侍郎啊，沙门沙门，你救我系个大恩人，但我唔知道你咩法号喎、啊、咁样。啊呢、这个沙门啊嘛。我话地藏王菩萨咧，你昔日在人间，你咪执咗个拐杖头，拐杖头小孩子黑我杖，黑咗个头个咪面，其余未曾黑到。咁你啊将佢插咗屋呢后咧嚟供养，咁你咪我坛爷，你忘记咗啊？哦，唔怪得，所以我呢个形象系咁丑样，咪讲人嗰个话就唔见咗。翻俾呢个邓侍郎醒来的时候咧，望喺嗰个墙壁，横一个拐杖嘅头，中间都裂咗啦，就用呢个行磬咧嚟插入去中间嗰时，再做一个五寸嗰个杖，一做好之后咧，全身放光。呢、这个邓侍郎咧又做个大个地藏菩萨像，将自己嘅家咧就变个位置，叫做地藏台。咁样呢，我哋而家要知道这个地方地藏的分身呢，像佢身体就分无量身，但佢有时呢就分连呢个意欲。我哋人间呢属于一个地藏的相貌丑，地狱呢下就有个丑的地藏。我哋人间所有相貌五尺，地藏就有五尺的地藏。我哋人间呢属呢个地藏呢做成咩样子，地狱呢后就有一个地藏菩萨咩样子。 那这个当时咯，见这个地藏菩萨丑到了不得，因为小孩子啊黑正面色为黑呢，咪黑咗个面咯，啊黑咗个面，黑咗个头咯，其余嗰个相黑唔出嚟啊。所以耶，当时郎在地狱了，见嗰个沙门呢，嗰、那个相貌丑咯，丑丑人到了不得。所以呢啲嘅，我哋人间做地藏菩萨像，掉了就有个地藏啦，冇你嘅缘啦。所以嗰面呢，咁啊释迦牟尼佛呢，系一个佛，佢分身啦，当然都分佛身啦。除咗佛身以外啊，佢还有呢个异类身啊，啊唔系单单用佛身嚟度人啊。所以各各差别，分身道体，或现男子身。世间有时唔现佛身，有啲人怕佛，有啲人唔信佛，尤其是外国有啲人见到佛唔信佛，啊世间唔现佛身，现呢个男子身嚟度佢。或现女人身，有啲人呢个命呢，佢又唔相信男子身，或者佢系自己女人，佢判啲女人身，所以咩姓母嘅，啊咁样世间呢现呢个女人身嚟度。释迦牟尼发现呢个女神嚟做嘅，发现天龙身，发现神鬼身。今日做人就现男身、女身咧，天咧，天唔可以现男女噶嘛。啊，所以或者在呢个欲界见、色界见系现呢个天身，二龙就现呢个龙身，现神就现阳间嘅神，现呢个神，阴间属鬼，现呢个鬼神。所以释迦牟尼发咧，亦现嗰、那个。人亦现呢个阳神，亦现呢个任鬼个身啊！啊，所以地狱呢后咧，亦有佛咧，嗱或现呢个鬼神身，咁咪现呢个有情嘅身呢？无情嘅身亦现嘛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咧现呢个无情身，咩无情身啊？散啊，一个个散，晒天现出嚟。啊、有啲款起散，即系人将傲散，智将傲水。啊，临咩？一个士临，有佛嗰个神力现出嚟。川就流水，平就平原啊。北方有草原，草原啊养咗好多牛马。蒙古嘅地方完全系草原嘅，蒙古啲人咧完全系食牛肉嘅，草原啊养嗰啲牛马嘅。所以而来亦现呢个个山密个林流水嗰个村草原嗰个平原，咁咪现出嚟。利及以人何池前将，大尊又现呢个河，又一个池水，有池水都可以放生。我哋嗰个长街冇个池水，人家拎嚟放生，我哋帮放，一掘呢个池然后可以放生嘅。嗱、啊，河池嘛。钱呢？钱即系涌钱，从地下涌出嚟嘅。诶、啊，井呢？井嘅人家海井，海井亦有呢个龙啊。如果你海井啊冇嗰个龙咧，又冇水嘅。有龙咧，佢哋有井水啦。井水啊，你今日打咗佢，佢又冇人犯；打咗佢又冇人犯。佢有呢个龙气噶嘛？有龙气个井又有水嘛？所以呢啲嘅即系教门嚟发，不但现呢个有情身。亦现呢个无情像，利及以人。所以唯识呢行讲，虚后嚟来善就足之勇啊，根身起戒，利有情。现呢个根身气就讲无情，系嘛？根身起戒啊，都系一个大白色所现出嚟嘛，系嘛？虚后来善足之勇，系嘛？近身气界都是大白色所现的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单单现这个天龙鬼神身、墨男墨女身，而且现这个山林村言河池前井利及以人。我们现在人人都喝水，你知道这水是哪个现的、啊、我们大家经学来喝水是佛所现的嘛，佛现的水出来给我们喝嘛，是吗？哦，呢、这个草原啲草咁茂盛，嗰啲枝交牛羊嘅食草，嗰啲草边个现噶？有晒尊现噶嘛？啊，现在呢个凤凰山啊，高高在上， 边个现噶？有佛个神力所现噶嘛？所以画现山林寸然，何时前将利及二人嘛？色界道铁哦，又现正报，又现二报，以正二报都系佛所示，系嘛？啊，还有现啊，画现呢个天天大身欲界咧，以套利天为在尊嘅，就释迦牟尼佛现呢个套利啊，欲界大色天王，仲话叫玉皇大帝大色天王现呢个身咧嚟度人啦，画现梵王身，释界以梵王为尊。世尊又现这个梵王身，所以初前、二前、三前、四前，这个属于梵王身。默现转轮王身，人间呢转轮王身在各嘅，一切国王以转轮王作为第一，所以十善智不教化人民，默现这个转轮王身。啊，默现具士身，有时呢现微摩具士、啊旁文具士、副大士具士。啊，或者现一个贵士身啦，默现国王身，呢、这个山叔王小国王嘅身咧嚟到中间，默现宰辅身，宰就宰相，辅就辅助，宰相就辅助国王啊，国王嘅左右手就宰相咧，啊指宰就指宰，相就辅相啊，啊默现呢个宰辅身。辅助呢个国王，默现官属身百官嘛，百官来朝，百官咧管理呢个老百姓啊，所以默现呢个官属身。默现比丘，比丘尼有菩萨有婆夷身，释迦牟尼佛都现啦，现咗做比丘嘅身。我哋中国自古以来，边一个和尚呢是释迦牟尼佛现的呢，曾经是郭清智，白罗汉呢又是郭清智寺，观音菩萨有个饭堂，这个方丈就是释迦牟尼佛现的，或现这个比丘身，比丘尼，或者现这个比丘尼身，或现有婆萨有婆夷，比丘尼就出家受行，佛不平等，不出家亦可以受，亦可以正果，亦可以成就，所以有的就在家修行，在家修行大法修行，不是落法修行，在家修行啊，必能受五戒，受五戒就名为正行有菩萨有婆夷，正行有菩萨有婆夷，正行有菩萨有婆夷，男子就称为有菩萨，女子正为有婆夷，此云亲近侍奉三宝的男女也，有婆萨有婆夷在家，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已化道。世尊呢，呢次啊度众生，度咗过去度咗八九，还有一二未曾度，所以世尊呢次度咧尽量嚟度，啊现佛身现种种身。乃至山林川源何时前掌利及二人，我们再现这个圣文身，圣文呢，圣文是小乘文佛音性而悟道，就成为圣文。罗汉呢，罗汉是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果，圣文是属因，罗汉是属果，辟支佛呢叫做辟支伽罗嘛，以这个十二因缘来修行。菩萨呢，菩萨呢上求下化，以这个六波罗蜜来修行呢，而是等身而化道，非但佛身独现其前，不是单单以这个佛身的，除了佛身其一切身呢随类化身，你是龙的现龙，你是狮子的现狮子，你是夜叉的现夜叉，你是天呢的现梵王，你是人呢的现国王啊，非但佛身独现其前，以观吾累劫勤苦道铁而是贪能化光人罪苦众生。你观一观，世尊累劫以来笨笨落落，次次来说法勤苦都是道铁而是娑婆世界光强难化。 化作罪受苦众生，其有未求福者，我所做的众生呢，还有啲未曾求福，有缘的众生还有啲未曾求福，无缘就不到啊，无缘就结缘，结咗缘就留翻大愿未佛道，即有缘呢，佛就到啦，即有缘未必能够到得阵啊，有啲未曾求福，烦恼未曾求福。未求福者呢，有烦恼呢，麻烦了，除烦恼而作业，作业就受报，除业受报，百代恶趣，有个作这个恶趣呢，他就堕落地狱，恶鬼畜生恶趣，堕落地狱就受大苦时，那阵时是释迦牟尼佛曾经结缘的众生，烦恼未曾调伏，除烦恼作业，堕落恶趣受大苦时，以当忆念，你而家系忆念地根，唔再偷利天啊，在呢个偷利天宫，殷殷勤勤付足，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，所有释迦牟尼佛有曾见结缘的众生，悉施戒贴，唔系讲无缘众生，无缘众生啊，啊，到咗未来都到唔了，那大海你又知道鱼。不能未曾结缘的嘛，但你又记得矮呢，不能未曾结缘的嘛，所以你又记得重呢，不能未曾结缘，曾经结缘呢，你要到到了弥勒出世以来悉施戒贴，弥勒未出世以来你要帮忙到，到了弥勒出世以来释迦牟尼佛曾经结缘的众生悉施戒贴，命离自苦啊，命离解脱这个生死，永离恶道之苦，以佛摄受记，以弥勒菩萨呢受记作佛，所以弥勒菩萨成佛呢，人寿呢减劫，人寿增到极点呢八万四千岁，后来一减呢减到八万岁，弥勒菩萨出世，弥勒菩萨出世啊，三昧说法，第一昧说法九十六亿人。正阿罗汉果，第二会说法九十四亿人正阿罗汉果，第三会说法九十二亿人正阿罗汉果，九十二亿人正阿罗汉果系在释迦牟尼佛嗰个微法，微法一清南无佛者，九十二亿人正阿罗汉果，九十四亿人正阿罗汉果系在释迦牟尼佛嗰个微法。为佛为法为僧受三皈依者，九十六亿人正阿罗汉果，系在释迦牟尼佛嗰个为法受五戒者，受五戒正法。然之后边个边个嚟？边个边个嚟攞咗唔需要担就弥勒菩萨出世咯。啊，嗰阵时有啲咧正咗果咯，担到弥勒菩萨出世咧，嗰、那个受五戒。三皈依，一清南无佛，龙华三昧又相逢，三昧耶，就正释迦而来，嗰啲儿孙呢，道德佢干干净净，边个帮忙到？地藏菩萨负责帮忙到，唔俾佢入地狱，唔俾佢做鬼，唔俾佢做畜生，唔俾佢受苦，令佢嗰面呢，皈依三宝，系咪啊？解脱呢个生死，离六道苦。而到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咁受记，唔系地藏菩萨受记。地藏菩萨嘅菩萨嘅身份唔可以共同受记嘅，一定有佛嚟受记。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文长苦于明日。